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九集， 神棍， 神棍倒在了地上，唐默立刻冲了上去，握住了神棍的手。神棍哭了，他的眼泪流满了脸，他的鼻涕粘在了嘴唇上，他死死抓着唐默的手，像小赵一样一遍又一遍地说， 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唐默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 唐默无能为力，他用手按着神棍没有消失的部位，可当那根线划过来的时候，该消失的还是消失了。唐默摸到的是一片空气，神棍只剩下了上半身。 不要怕，一定有办法的， 神棍一个大男人哭着说。 有什么办法？我不想死，我绝对不想死。唐默，你救救我，你投胎了我，你救我呀，你救救我。 唐默一个字也说不出口，神棍也不再说话了，他不停地哭着，一直在哭。时间变得无比缓慢，当神棍的胸口快要消失的时候，他忽然握紧了唐默的手，用那双满是血丝的眼睛看着唐默，嘶吼一样地说， 我有一个女儿，她在上海，她妈妈和我离婚了，你帮我去看看她，看看她是不是还活着，她叫珊珊，陈珊珊，她要活着，她一定要活着，你帮我看看她，就看他一眼。 神棍的手消失了。 你帮帮我，唐默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他一定还活着，一定。 他住在哪儿？ 他在静安区，在市北理工读书，读初一。他…… 神棍的嘴消失了，他的双眼死死盯着唐默，那根透明的线走到了他的耳根，他眼也不眨地盯着唐默，双眼红得吓人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 我去找他，他一定还活着。 那根线彻底抹去了神棍的耳朵，但是神棍的眼神一下子放松了，他依旧在哭着，他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只是看着唐默。在眼睛消失之前，朝唐默眨了眨眼，一滴眼泪落了下来，滴在了地上。唐默一个人跪坐在图书馆的门口，门外的小赵不见了，门内的神棍也消失了。八点的钟声在图书馆里响起，摆钟敲响了第八下，唐默依旧跪坐在冰冷的地上。 睡吧，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。 一道温和慈祥的女声在整个苏州市响起。唐默僵硬地转过头，看向那座位于图书馆200米外的黑色巨塔。五颜六色的光芒在黑色的塔身上闪烁着。一天前，那座黑塔的附近还围了成千上万的人。一天后的现在，只剩下七八个人和唐默一样瘫坐在地上，茫然地抬起头， 看着那座唱着摇篮曲的黑塔。女声唱完了开头，一群童声随着女声响了起来。这声音一遍遍地唱着，风吹过大地，将这美妙的歌声带去更远的地方。一首歌唱完，那清脆熟悉的童声响起， 叮咚，4,9816万玩家成功载入游戏，游戏存档中，游戏数据加载中，玩家信息载入中，存档成功，加载成功，载入成功，叮咚，2017年11月18日，欢迎玩家进入游戏，公布黑塔三大铁律。第一，一切解释归黑塔所有。第二，6点至18点是游戏时间。第三，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。叮咚，游戏愉快。 唐默没有时间去悲伤和害怕，神棍和小赵消失得很彻底，没留下任何衣服财物，他没必要帮着收拾什么东西。唐默将门关上，离开了图书馆。市中心的那座黑塔下还围聚了7、8个人，他们有的六神无主地瘫坐在地上，不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和自己在一起呐喊游行的同伴在短短几分钟内全部消失不见。还有两个精英打扮的中年男人在拆白墙，白色塑料墙是武警3天前搭起来的，将黑塔围在里面，不让普通市民接近。现在武警消失了，在白墙里做研究的科学家也消失了。这两个男人将白墙拆出了一个大洞，走进了黑塔。唐默没有跟过去看，他远远地看了一眼，继续往前走。那么多科学家研究了半年，都没研究出任何头绪，他并不觉得自己能搞清楚这黑塔到底是什么。唐默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车。现在是8点15分，8点整的时候，神棍和小赵消失了。和他们一样，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都消失了。没有司机，公交车和地铁都不能回家。此外，很多人消失的时候还在开车，现在这些车歪七倒八地撞在一起，将路堵了大半。唐默走了半里路，看到一辆倒在地上的小黄车，他拿出手机扫了一下二维码。 果然没法用了吗？ 唐默拧紧了眉头，蹲下来观察小黄车的锁钥结构。看了2分钟，他从地上拿起一块石头，开始砰砰砰地砸锁。巨大的反震力让唐默的手腕有些生疼，但他的力气比之前大了很多，就这么砸了2下，钢铁的锁扣就被砸断了。唐默若有所思地看了眼那块被自己砸断的铁锁，骑上小黄车回家。40分钟后，他进了小区，将小黄车停在楼下。寂静的小区里四围无人，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轻轻响起。唐默回家后简单地收拾了一点衣物。唐默的父母都是独生子女，祖辈也都在他小时候就过世了。大学的时候父母车祸去世，之后他和亲戚的联系就很少了。唐默比较要好的几个朋友大学毕业后都没留在苏州，一个去了北京， 一个在上海，神棍的女儿也在上海，他正好可以去找一找自己的好友。昨天傍晚，唐默就被困在图书馆了。回到家后，他先填饱了肚子，接着再收拾了几件衣服塞到了行李箱里。东西收拾好了，却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他没有车。从苏州到上海坐高铁只要半个小时，开车的话是一个小时。高铁现在肯定无法运营了，唐默不大敢想象现在铁路上的情况。如果和街道上一样，司机突然消失，无数汽车相继车祸，那在铁路上无人控制的火车恐怕也都撞成一团了。唐默需要一辆车，他走上楼，敲了敲房东的门。过了三分钟，门里没有任何反应。他拿起从家里带出来的铁扳手，用力砸穿了门锁。一进门就闻到了极重的煤气味。唐默双目一凛，赶紧跑去厨房把煤气灶关上，开窗通风。厨房的桌案上还放着切好的蔬菜，显然在消失前，这个房子的主人正准备烧顿美味的早餐。唐默一年前离开学校，租下了这个房子。房东是一对非常好的老夫妻，就住在楼上。老夫妻退休，在家一直没事干，有时候会邀请唐默上楼吃饭。唐默没有车，以前也经常向房东借车。他轻车熟路地从电视机柜下的抽屉里拿出了车钥匙，四处检查了一下，发现房子里真的没有人后，开门离开。上海离苏州太近，开车也不会耗费太多油。但唐默上了车后才发现，房东的车是真的没什么油了，指针逼近红线。按这个油量估算，最多开到一半，他就得抛锚在半路上，只能先去加油了。唐默将钥匙插进锁孔里，向右掰动。就在他刚刚将车启动的那一刻，一股尖锐的疼痛忽然侵上心头，好像是被一只大手用力地按压心脏。唐默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，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，全身血液流速快到极致，他的体温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急速攀升，一分钟内就到达了40度。然而40度的高温并没有烧坏唐默的脑子，他的意识无比清醒，明确地感受到一根锋利的尖刀在自己的心脏上割肉，体温还在攀升，心脏的剧痛也逐渐增加。唐默一拳砸在了副驾驶座上，可是这无法缓解疼痛，剧烈的疼痛令他的意识也渐渐模糊。10个小时后，当唐默醒来时，天色已经一片漆黑。在昏迷的时候，他的衣服被汗水一次次地打湿，接着自然风干，然后又被汗水浸湿。这样往返重复了不知多少次，他的心跳才恢复正常，那股没由来的疼痛也消失不见。唐默的脸色还有点难看，但是他的双眼却无比锐利，目光明亮。他摸了摸胸口，那颗心脏已经恢复了正常跳动，再检查了一下身体的其他部位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然后他伸出手，从空中抓出了一本书。他完完全全是从空气里抓出了这本书，但唐默的脸上没有任何惊讶。这是一本笔记本模样的书，黄褐色的硬板牛皮纸封面。打开书，里面是一片空白。唐默认真地盯着空白的纸张，在他的注视下， 一行行的字在白纸上显现出来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